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黄杨达黄毓民 早晨大香港早晨回到来 My Radio 和热血时报联播的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今朝是1月20号星期三的朝早今天有汤姆入派阳淡仔我郑松泰和双杰推咪的各位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是吧 是啊早晨穿到好像雪人咁我哋 嘅。唔係你個博士身份要特別強調一下你咁樣。 唔好強調 矜貴 你可以買 矜貴 咁點解湯姆咁點解湯姆咁契弟呢 OK 一開始提嗰啲學歷啦咁當然啦佢自己一個人本身係咁樣嘅 我都 bachelor 㗎 你都 bachelor 㗎你唔講你唔知道 你係咪讀嗰啲 criminal justice 嗰啲咩司法刑法理學士嗰啲 我讀 computer science 你估我唔 讀 computer science 你唔整個 mix 啊嗰啲唔關事 關啲事 嗰個關 engine 事咁啊，咁點解我哋會一朝早咧就喺度拎啲學歷出嚟講啦？咁我哋即係唔係為咗係串嗰啲即係 魏俊仔， 係啦，唔係為咗串魏俊仔啫。OK， 咁睇緊死魏俊仔係。 咁其實事實上我哋都係想講一單新聞就同呢個魏俊仔有關嘅。咁啊，因為咧即係呢個蘋果咧今日都係 A1 嘅頭版嚟嘅，蘋果頭版亦都係蘋果一直跟緊嘅一單新聞啦。 琴日都瘋傳緊啦。 係咪瘋傳我唔敢講。係咪瘋傳？ 都幾瘋嘅，因為琴日咧最主要就我哋做完呢個黑警訊之後咧，大家就好留意啲差佬新聞啦， 其實你睇下呢啲咁嘅人咧，要將啲光環講喺自己身上，就是因為你講完之後，大家都係留意呢個黑。 算啦，探仔 小正 唔係，其實真係算係風潮，因為我見到一百毛都有改圖。都 share 得好勁嘅。 係咩？我覺得尋日瘋傳係話嗰個差佬去搞13歲自己個仔，然之後後屘 自己個仔個同學 搞自己個仔個女同學， 搞自己個仔個女同學，然之後後屘仲要係嗰個女同學個阿媽揭發咗，以為拍拖，以為佢同佢個仔拍拖，甚至同佢老豆拍拖，仲俾佢搞埋。重要嘅就係話其實佢個老婆係已經抬咗第三胎嘛， 即係差佬個老婆啦。 係啊，呢個先撲街嘛，即係呢件事。 唔係你收埋張廁紙嗰個先核突啊嘛。 收埋张厕 系啊，落红嘅厕纸， 嗰个落红厕纸，然之后后屘做标本嘛，成件事 摆差馆喎， 十年嘅剧情一样啦，咁样咁啊，寻日有个即系大家疯传都系关于嗰啲差佬系即系佢嗰个私生活嘅唔检点啦，同埋一啲即系好变态嘅人格啦，即系包括搞自己个女嘅嗰单嘢，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系非常之有啲人习以为常啦，好似唔知点解，咁但系但系琴日另外一單瘋傳嘅就係講緊呢個國力書院啦，又再次爆咗個醜聞啦。咁點解呢一個國力書院呢個醜聞係會成為大家嗰個輿論同埋今日嘅焦點咧？咁因為其實裡面係涉及係一 team 嘅魏俊仔嘅 ，OK 係成劈一齊嚟嘅，即係你見到 個 堆係啊，即係你喺樓下見到嗰架豬籠車就係成架車就一齊啦咁樣。咁有17個最少啊，最少17個 係圍威威㗎啦。咁啊，蘋果頭版就17警。而偽造文書 涉嫌啦，涉嫌啦， 涉嫌咁咁樣咁都 咪疑咯， 叫做涉嫌啦，咁樣叫做涉嫌啦。翻翻嚟啊，上記喂，咁呢17警其實即係頭先泰博講嘅圍威威啊，點樣圍威威法咧？因為其實有一大部分咧係水警嚟噶嘛， 係嚇，係咪成隻艇啊？原來唔係成架車。 你坦白講， 水警仲要佢主要都係東區、東分區同埋。北分區咧，咁我懷疑咧就成班都係 friend 嚟嘅。 咁佢哋因為根據蘋果一個報道啊， 因為呢個蘋果自己去揾噶嘛。因為咧就應該係咧，因為啲差佬想升職，咁樣佢哋如果升做督察嘅話咧，咁啊要有翻個大學位噶嘛。咁但係你知啲藝進仔啦，基本上佢哋都藝進畢業咧，書又讀唔撚到咧，連搞個普通 degree 啊，連搞個 degree 自己都讀唔到咁嘅情況之下咧， 公開大學都入唔到啊嘛。 佢哋就係我哋唔好講呢啲嘢啦，就係你又講起其他人啲傷心。 你繼續啊，你繼續。 咁所以啲呢班咁嘅死差佬咧，就 可能我唔知佢哋從咩途徑得知啦，咁有個呢個國力書院咁樣，咁就咧透過呢一個國力書院咧，咁去報呢個菲律賓嘅泰力國立大學。 咁呢個大家聽都記得嘅，記憶猶新啦，可能即係喺舊年十一月中。 早兩個月啫嘛， 早兩個月啫，係啦係，早兩個月。 十一月咋？ 十一月中啦，十一月中啦。咁啊，因為其實誒嗰單嘢同呢個嶺南有關啦，咁我哋應該都會講到，但係即係講翻啲單料先。 咁嗰十七個差佬咧，就包括就所謂五個警長，十二個比较低级的警员，咁里边咧就十三男四女嘅，年龄介乎咧就23至45岁咁样。 入职嘅年即系5年到25年， 系啊， 咁即系话有乜 有组织犯案嘅呢个系，有组织犯案， 有组织嘅，因为其实 佢哋都同一个组织嘅，全部都 咁啊。同一個組織裏面有 仲要係分，即係嗰啲譬如嗰啲水警咁啦，裏面有九個人本身係水警嚟㗎啦，咁佢哋成班咁樣十七個，佢哋最主要嗰個所謂涉嫌呢個偽造文書嗰樣嘢係點樣嘅咧？ 涉嫌嗰個偽造文書就係講緊話咧，即係如果大家仲記得嘅話咧，不過應該唔記得㗎啦，就講緊話呢個國立大學咧，唔係呢個國立書院啊，呢個國立書院佢哋點樣有啲 國立書院、 國立書院、國立書院， 係 啊 係，就係李以力咧做呢個校長同埋呢個董事同埋主席嘅。李以力咧就係呢一個咧嶺南咧嘅校董，而家雖然休假，但係仲係嶺南嘅校董嚟嘅。OK， 係啦，咁就係因為呢個國立書院咧就會幫佢嗰啲學生啊改佢哋嗰個入學嘅日期，咁啊將佢哋改早少少。例如話咧，之前就有啲例子咧，就將佢哋嗰個入學嘅日期咧就改早一年。咁你早一年開始入學咯，咁你咪可以早啲畢業咯。仲有啲講法咧話咧，佢直頭可以一入學咧即刻喳聲就下個禮拜就畢業添咁樣。咁佢而家咧揾到嗰個資料咧，就係話咧嗱，其中一個差佬咧，咁啊其中一個女警長啊，就佢報嗰個大學嘅日期咧，咁就係呢個2013年2月6日。咁但係咧出俾佢嗰個入學信咧，你報咗名就先出個入學信俾佢噶嘛。咁佢報名之後出俾佢嗰個入學信咧，就反而個日期咧仲早過佢報嘅日期。就個入學信咧就係2012年10月22日嘅，仲早過佢本身。真報嘅時候咧，仲早成3個月咁多添，咁樣咁就咧懷疑咧就涉嫌咧喺造假啦，有呢個文書上面。 唔係而佢點解咧無啦啦要做一個所謂特別要提前咗推前自己虛報自己呢個入學日期咧？佢點解要咁樣做咧？ 咁佢推前啲佢嗰個入學日期咧，就可以令到佢快啲畢業啊嘛。 唔係有個 狀況， 因為2013年咧就爆咗，即菲律賓嗰邊都爆咗啊！呢間學校係會做假學歷嘅，咁所以咧2013年嘅時候咧，佢呢邊呢個遙距課程已經停咗噶啦。咁但係為咗呢幾班警察，為咗你要報到又要呃到呢一個資助咧，咁就 一齊呃， 提早啲，咁你就可以報到，咁你可以喺個 deadline 之前報到，然之後又可以申請埋呢一個資助。 即正所謂趕尾班車啊嘛，大佬而家即意思話，喂嗰間大學，嗰間菲律賓大學。已經是被當地被人在點名的了，說這間就有問題，出這個 degree 是很有問題，已經不可以再辦了，要停辦的了。喂，他既然停辦了，那我就沒有了， 大家正在停 辦， 我最後可以讀大學的機會沒有了， 我人生是要讀一個大學學位才可以 成功，他唯一拿到大學學位只能夠靠這樣買回來。 那很明顯就是有人提議，不知道誰提議，我相信這些藝俊仔沒有那麼聰明的，是不是？當然有， 不是犯法的，他們通常都醒啲嘅，但可能俾人拉 咯。未知邊度有，未知係本身而家涉嫌呢十七名裏邊嘅人提議啊，應話係國力書院裏邊啲人提議，唔清楚啦。但肯定係有人提議啦，話 或者有人教路或者搭線啊。 係啦，你改咗你提你嗰個入學日期，太將佢提前咗去推前去2至4個月，睇翻你嗰個入學嗰個時間啦。跟住咧，咁你趕到呢班尾班車咯，咁你咪攞到呢一個 degree， 發到你個春秋大夢咯，即係意思係想博升職資。 所以其實今日咧，蘋果 A1 咧出呢單料咧，其實直指就係話，其實佢呢班人係大批嘅警務人員啊，係涉嫌呢個偽造文書啊，偽造文件啊。OK， 其實即係你話，如果係講罪行嚟講，我就係有幾種可以告嘅。 有啊，而家嗰啲蘋果嗰度 call 翻啲大律師去特登問翻佢，喂，咁其實如果你起碼有3項嘅罪行啊， 嚇， 探長可唔可以講到嗰3項罪行啊？ 佢而家冇留意啊，你讲啦，不如 唔系有啦，见到啦，嗱咁咧就涉嫌啦，触犯呢个制造虚假文书同埋串谋诈骗罪。 咁仲有一個呢，就係、是、如果你呃埋政府錢公帑嗰啲學費呢，因為今日其中我陣再講點解啦，咁就係、是、呢一個係欺詐罪呢，如果呢三項罪行啊，最高嘅刑罰同時同樣即係全部入曬罪、嗯、最高刑罰係坐14年監可以。 哇，咁咪一齊入去裏面坐都幾開心。 咁補返少少資料呢，就係點解話我可能係牽涉欺詐罪呃埋政府呢，咁因為其中呢裏面呢17個懷疑啦嚇，依、這個製造虛假文書去搞呢個學歷嘅人咧，依、這個嘅十七個差佬，其中有人咧係將自己報去，因為他照報噶嘛， 入學期， 照報入學期，同埋佢會照報學 警 察啦，警察嘅分定啦，可以攞翻啲錢去補貼佢噶嘛。咁其中有兩科咧，其實佢已經係攞咗 credit exemption 噶啦，即係唔使讀噶啦， 係 唔使 可以計， 唔使讀嗰兩科， 即係可以做 credit transfer 啦，咁樣啦。免收嘅， 唔使讀嗰兩科咧，都照問政府攞錢，即係佢讀都冇讀過，錢又唔撚使俾嘅，都照問政府攞錢。 果然係， 而佢攞翻嘅其實最多都係千零蚊。 係啦，攞翻咧，其實而家計數，因為佢其中發現有兩科係咁，咁佢攞翻個數咧就係100蚊至到1050蚊，呢個蘋果報道。嗱，咁啊奇怪啦，冇理由為咗個百零蚊、千零蚊去做呢啲咁嘅嘢，所以咧，我認為咧。我純粹我個人認為啫，啲藝俊仔其實唔係有心嘅，佢係連方都唔撚識填，你明唔明啊？填嗰份方諗住咧，因為佢其實 唔係有人代佢填噶嘛，你明唔明啊？因為其實國力點解係賺到錢啫？因為其實行政上同埋中間個收費又好差貴， 放心，萌萌都可以讀大學。 係啊，因為其實即係你話睇翻之前嗰啲報道咧，菲律賓嗰啲咧，即係譬如呢個泰力國立大學啊，又或者係另外一間嘅嗰間叫咩啊？嗰間叫咩？比立勤啊，唔知咩名。 比 立勤，咁佢哋其實收嘅學費都係幾千蚊啫嘛，一年啊，一年嘅學費幾千蚊嘅啫嘛。咁當然你睇，譬如可能係undergrad 啊，睇本科， 即係喺國力度收翻嚟嘅錢都係幾千蚊。 呢方面勁啊，呢方面睇翻之前有個資料嘅，就係話本身國力食水係幾撚深嘅，其實 本身係好深嘅，即係譬如話講緊話佢哋而家讀嗰啲就學士啦，咁樣國力咧就每年收佢哋68000到88000咁樣，咁但係咧俾翻嗰間學校咧，即係俾翻菲律賓嗰間泰力學校咧，就淨係拆翻5300嘅。 係啊，你諗下裏面 到乜 10% 都冇，意思係 5% 咯，5% 咯， 6萬到5000 喎。唔係，所以點解就係話喺嗰個 point 裏面係講緊其實啲差佬係唔使填貨，唔係話佢識唔識填。是不用填，因為裡面給了錢包在服務裡面，大佬 那你這個服務呢、這個服務態度太差啦嘛！你賣咗個千幾蚊，即係隨時嗰、那個欺詐罪。我就算當你呢個學歷係真嘅，假設啦，假設你講係真，你咁樣填法，你話都係一個欺詐罪嚟，呃公帑嘅喎，係咪先？ 唔係，我覺得關鍵嘅就係因為其實大家要搞清楚點解話係呃公帑咧、因為其實咧，即係我覺得最好笑呢單嘢咧，即係當然啦，其實如果認真嘅角度嚟講咧，就係覺得係不堪嘅，因為其實佢哋除咗周家打人之外，你發現到原來佢係入職做到警察，甚至識到職嗰啲學歷都係偽造嘅，即係其實係一個塗脂抹粉嘅過程嚟嘅，即係幫黑警塗脂抹粉呢一件事咧，就應該值得落地獄噶啦 ，OK， 即係國力書院啦。咁但係呢單嘢好笑係咩？因為佢哋報讀嗰個課程個名叫做刑事司法理學士嘛，即係叫做 Bachelor of Science in Criminal Justice 啊，即係關於刑法嘅公義或者公正嘅課程嚟嘅，你明唔明？ 咁樣嘅， 去菲律賓個大學跟住讀嗰啲係讀係咩叫刑法喎、 非法讀犯法咁。 咁而家佢係入到嗰間學校讀嗰個課程係學犯法喎、但係佢係差佬喎、成件事係充滿住人生嘅矛盾嘅喎、你做差佬又唔應該犯法，你應該執行公義嘅，但係香港嘅差佬就偏偏犯法。你走去讀個課程嘅時候，那個課程係教你咩叫刑事，咩叫司法，但係你又讀完個課程之後，你走翻翻嚟犯法，仲要衰到係呃政府錢嘅。 你問題完全唔撚使讀噶嘛？呢啲咁嘅課程係咪先？ 咁我又唔能夠講唔使讀，因為人哋我大學本身可能都係有啲菲律賓人嘅，自己啲當地人係都會覺得係一個唔錯課程。 唔 係 呢個課程直頭被點名啦，係一頭先講嘅2013年被點名係有撚問題㗎啦嘛。咁即 係因為培訓菲律賓嘅黑警啊，你即係菲律賓嗰、仲要記啲人質事件 咁樣用咁樣揸槍嘅。呢支就係槍啦，手指槍。 咁但係因為其實話欺詐公帑咧，就係因為佢報讀呢個課程裏面有啲嘅科目咧，係可以喺香港咧，佢個警隊裏面嗰啲科目咧，係做嗰啲嘅，即係所謂嘅免收。 係啊，因為佢哋其實有一啲藝俊仔啊嘛，咁藝俊仔佢哋有 cert 噶嘛，咁有 cert 咁可能佢讀嗰個 cert 係有啲相關嘅題目啊或者科目咁樣，咁你讀呢個 degree 即係好簡單啫，你讀個 diploma 或者讀個 cert 之後你再讀 degree， 咁如果有啲相關嘅題目或者再一零幾嗰啲低級啲嘅科目，咁佢咪可能可以credit exemption， 即係減免咗你唔使讀嗰啲科咯。咁呢啲係一般 所有大學都會有嘅狀況啦，咁樣。 嗱，關於呢單嘢有冇啲資料補充咧？譬如有冇警方嘅回應，或者有冇啲咩？ 警方回應好撚簡單啫嘛，話、哦、已經知道啦，係會跟進。 知道，其實大家都係咁 樣。如果你話要跟進咧，就係再多少少，你唔好以為就得呢17個啦。咁當然唔止啦。咁但係按翻佢警察 呢一批， 而家今次係至少呢17個啫喎。 按翻警察佢一年咧，佢哋有個新聞嘅，就係、是、叫終身學習無分階級。咁佢哋就講 差佬嘅新聞。 差佬嚟噶，差佬嚟。 警訊嚟噶， 係啊係啊。咁佢哋嗰陣係講話啊，我哋咧有七個警司咧，嗰陣係2011年啊，我哋有七個警司咧，經過三年嘅努力咧，已經成功咧喺呢一個菲律賓嘅泰力國立大學度咧，讀完呢一個刑事司法理學士啦。咁即係呢個學位咧，其實咧係應該係警方裡面係好多人都有讀嘅。 呢個係咩嘛？佢係稱之為呢個實踐終身學習嘅好榜樣啊！呢啲幾係荒謬呢？ 即係啲黑警魏俊仔圍內裏邊咧，大家都好響。 咁佢哋圍內即係好多人都報嘅。 警星是定期每個月，我冇記錯，就是派落去在不同分區底下咧，係叫啲警察係努力上進啊！你睇下，你讀書啦，讀書係可以幫你升職嘅，你努力做嘢啦，去拉賊啦，勇敢啲 ，OK， 咁啊打啲示威者啦，咁你就可以係攞到嗰啲咩紀念月歷啊，之類咧，就警星當時派嘅，即係佔領之後啊，佔領之後啊，呢份警星係咩時期嘅？咪拉 落去。2011年 嘅時候就喺度介紹，叫啲警察去讀呢個菲律賓大學咧，跟住讀呢個課程。 其中一個警長話，其中一個警長話，呢三年嚟得到家人嘅支持同埋同事嘅支持，順利完成課程，個課程對佢好有幫助，可以教到大家點樣管理。 唔係即係所以咧，你話呢單嘢爆出嚟爆十七個咧，我覺得分分鐘唔係，可能其實成個總區都係咁樣一齊去 讀。好撚多啦，依個肯定好撚多。如果要抄出嚟，我相信好撚多。但係你依個狀況係咁啊，嗱，而家有國力書院喺度啦，係咪依17個差佬就叫做消費者啦？咁啊，假設 消費會過去咧，屌你！ 好啦，跟住你。但中間仲有牽涉㗎嘛，仲有一啲所謂退休警員係做中介。 係啊，係啊，呢、這個因為其實個報道裡面呢，其實有講到嘅就係其中一個退休警員姓李嘅，就個李時光。係啦，咁 佢而家喺公開大學度，李嘉誠即係喺公開大學度教。 公開大學有關。 主要咧，佢話佢退咗休之後咧，就主要係從事一個教育嘅工作。 係佢，因為佢成佢啲退咗休咧，即係以前嗰啲啦，叫識少少字嗰啲嘅差佬啦，識少少字嘅差佬咧，就係咧係會專去公開大學啊，譬如去嗰啲咩明愛啲咩職業編修啊嗰啲咧，就去諗啲課程入俾啲警隊或者警員嘅。咁咧佢就會諗一度啲譬如保安啊或者紀律部隊嘅課程嘅。咁啊中間咧抄一啲嗰啲商業嗰啲管理。課程咧，然之後後屘即係去就叫嗰啲警員去報讀嘅 ，OK， 其實幾多尤其而家已經進化到去，即係已經係發展到去碩士班嘅啦 ，OK。 見習督察面試攻略。係啦， 咁佢哋呢啲咧，譬如呢一個去做，其實呢啲係買頭嚟嘅，即係其實呢啲係似嗰啲外圍波攬嗰啲艇仔啦，咁佢負責嘅就係搞啲課程出嚟啦，咁叫人去報讀啦，咁跟住之後就同你講就係你報讀咗之後咧，呢啲咧就可以咧係幫助你升做呢個督察啦咁。 系啊，而家依家爆咗名噶啦！依个所谓前警司啊，李时光， 李时光 啊，就系、是、依个所谓课程嘅顾问，亦都系依个国力咧招生嘅代理，即系由嗱国力本身系个 agent 嚟噶啦，即系 agent 再有 agent 你好唔好？真系 即系点解点解会揾到呢个人出嚟咧？就系嗰十七个人报嚟面，即系报名嗰阵咧，你有个推荐人嘅，其中一个人就写咗佢个名， 系咩？即系佢推荐佢入去 嘅。佢俾苹果访问嗰阵就话我唔知道我有冇，我同呢间学校，我同国力咧。就有啲關係嘅。 咁李時光， 咁但係咪我推薦佢咧？我就唔知喎。 有冇蘋果有冇訪問李時光？有冇回應咧？ 咪就係我啱嗰個回應咯。佢話啊，我填我係填咗個名嘅。咁但係我有冇推薦佢咧？我自己又唔知 道。咁啊，同埋佢都話啦，佢自己已經冇幫呢個國力做嘢啦。OK 咁樣。喂，咁但係呢單嘢咧，我哋想講，即係大概資料上係咁樣啦。OK， 資料上係咁啦。好多資料嘅，而且資料係好豐富嘅。咁仲未完嘅，相信。咁但係其實就住呢單嘢咧，我會覺得嘅就係大家嘅輿論集中喺嗰個黑警身上啦。咁啊，因為其實呢幾日咧都係好多嘅新聞係同啲黑警有關啦 ，OK， 咁我哋全力恥笑佢啦，同埋全力係蔑視呢班人啦，甚至嘅就係話我哋要用我哋嘅方法去奚落佢啦，同埋咒 要話俾佢啦，話俾全香港人聽，差佬就係黑警，警察就係黑警，喂，依、這、一個 signal 要好撚清楚啊， 只有黑警先 要印撚到落個腦， 仲話俾人哋聽佢哋有幾蠢啊嘛，佢哋去到嗰個 level 係已經為求升職，即係一來不擇手段走去買學位。二來係嗰個問題係佢哋連即係而家香港有咁多唔同類型嘅資 料， 即 係俾佢去讀 嘅時候，即係有咁多即係譬如你 OU 都有啲課程啦，香港都有唔同嘅課程啦，佢哋連嗰啲都讀唔到，佢哋要去買啊！而家 連藝津都入唔到啊！即係淡仔嘅意思係藝津就都不配啊！ 魏俊仔都不配。而家個情況，因為佢嗰個而家係講緊佢係中五同埋中七學歷畢業個班啊嘛，有啲 有啲魏俊咁啦，係咯， 即係話魏俊都入唔到，就走去買啊嘛，大哥。咁呢下係最變態啊嘛！即係嗰個嘅情況係，喂，原來 你想象下呢一班人，連咁樣樣喺香港咁多課程俾佢哋揀，俾佢哋讀嘅時候，係嘛？即係我相信警隊都好支持佢哋去讀㗎啦。喺咁嘅情況之下，佢哋連呢一啲都讀唔到，即係佢哋個能力啊，佢哋個能力啊係連呢一啲都讀唔到。然之後嗰啲人每個月揾袋兩皮嘢嘅咁嘅情況之下，跟住揸住支槍周圍走，喂，呢一班咁嘅人，你點可能俾佢哋可以繼續喺香港做差佬嘅？ 唔係，即係我覺得譚仔講嗰樣嘢咧，就係即係我認為係咁。一个人蠢呢就唔撚緊要。你又蠢又懶。 又懶。 你老尾啲咁嘅撚頭。嗱今日 但而家 过个月就帮我哋攞两万几蚊。唔撚止添喎，呢个低级 的。我想补充，我想补充。呢句嘢出住喺汤姆口特别有说服力㗎。 特别 有 说服力 㗎。呢句先係正式㗎嘛。 我都係咁俾人闹过喎。 成件事就係又蠢又懶，但係仲要係汤姆口。你諗下你哋阴唔阴公真係令人情何以堪啊咁。咁但我想讲呢，黑警大家其实呢个礼拜一定係咁劲闹啦 ,ok。咁而即係你哋睇嚟你今日譚仔其實一身嘅打扮都知道佢係做呢個警民關係科嗰啲黑警信裏面啦，咁佢諗住拍一個黑警信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今次呢單嘢國力嘅焦點咧，其實應該係要集中喺關於國力書院嘅關鍵人物身上，就係李以力嘅身上。因為李以力咧睇翻個報道同埋到依家為止一樣都好啦。由舊年嘅十一月，即係話嶺南大學講緊呢個夏迪星同埋呢個李以力，李以力嘅校董啦，夏迪星係當時嘅一個嘅所謂嘅協理嘅副校長，協理副校長，協理嘅副校長 係國力書院嘅， 係啦，兩個都係同呢個國力書院有關嘅。而夏迪星就被揭發嘅就係話佢係喺過程裡面係佢個博士論文係涉嫌抄襲，而佢係因而咧喺呢個嶺南就辭職嘅，嗰陣時就喺十月嘅辭職啦。OK， 十一月底嘅時候， 十一月十四號辭職，好快就辭咗職， 十一月中嘅時候。咁但係咧，李以力咧喺十一月中呢一個李以力嘅造假醜聞啦，甚至係講緊個所謂係販賣博士啦、碩士同埋呢個學士工廠，即係國力書院啊！呢個醜聞之後咧， 跟住同埋自己簽啲博士俾自己， 同埋自簽博士俾自己啦，跟住之後後屘做好多方法去偽造文件啦，都未有任何警方嘅跟進 ，OK， 未有好清楚嘅跟進。而嶺南咧處理嘅方法咧，都只係俾佢係暫時休假嘅啫。即係話而家李以力仲做緊嶺南校董嘅， 個名係起碼 個名係嘅，雖然佢休假，但係仲掛住呢個名嘅。咁好啦，我哋歪解問翻一個問題啦。如果對照翻嘅話，喺呢一件事上面，邊個首先係我哋能夠係作出最大嘅指控同埋最大責任咧？咁梗係第一個指控嘅就係關於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啦。 嗯， 點解會咁咧？呢、這、一個係有少少要翻轉頭去講一講嘅啫，因為十一月嘅時候，大家係針對住嶺南大學呢一個事件，後來爆出嚟嘅就係關於陳雲老師嗰個打壓。 嗯， 打壓嘅就係去到一個地步嘅，就係話你係唔單止係講緊自己無釐啦加越過所有程序，唔理任何程序，然之後就直接係寫封信，就話警告陳雲，就唔能夠再亂講嘢啦，就話佢講嘅說話咧係呢個違反咗言論嘅自由 ，OK， 違反咗言論自由嘅界線。呢、這個係出自你鄭國漢把口嘅，跟住仲要警告佢，如果你再講嘅話咧，嚟緊你就冇得續約㗎啦 ，OK？ 咁但係因此，於是嶺南大學學生，包括國力書院嘅醜聞啦，當時前身啦，十一月份至十二月嘅期間，跟住打壓嶺南大學嘅陳雲老師啦。於是學生就喺一個公眾場合就開咗一個關於校長嘅諮詢會，聽一聽翻當時阿鄭國漢對於陳雲嗰個嘅政治打壓嘅回應先。嗱，呢個就係當時咧喺十一月定唔知十月嘅時候咧，鄭國漢咧就對住個嶺南大學學生做咗一個所謂嘅師生論壇啦，就住呢一啲學生咧對於呢一個國力事件嗰個嘅醜聞啦，以及係打壓陳雲嘅事態咧，佢就作出兩個言論嘅。咁你見到就當時，因為其實我哋節目都有曾經係即係就住呢樣嘢係批評過，嚴厲批評過佢噶啦。因為你冇可能嘅就係陳雲嗰單嘢，你係用佢自己喺自己 Facebook 嗰度嘅。即係我哋俗稱網上打飛機 ，OK， 但係打到係周街香港都而家係跟隨住好多陳雲老師嘅支持者，跟住你能夠以言入罪，跟住仲要出封信，當時嘅 keyword 啊 ，OK， 慎言慎行， 否則後果自負。呢、這個當時嗰個講法就係話後果自負 ，OK。 就是直接是指控緊陳雲，就是話如果你呢唔再收聲嘅話，你就睇一睇你個教職啦，後果自負啦。咁亦都因此當時我哋係有即係嘅陳雲老師嘅支持者啦，同我哋粵公民啦，就去過嶺南大學嘅，即係作出一個嘅示威啦，要要求呢、這、一個即係校方正視個政治打，正視一個政治打嘅問題啦。但係同樣一個場合，同一個場合嚟講，強調就住呢一個李以力嶺南大學嘅校董。佢喺出面做一個製造學歷嘅書院， 國力書院， 國力書院 ，OK， 即係製造假學歷嘅書院叫國力書院啦 ，OK。然之後俾人哋指控，包括埋你嗰個嘅副校長都喺裡面，可能係幫佢手抄佢個博士論文嘅。呢一單嘢，跟住你就話未有證據啊？ 都未判啊？ 未判啊？仲要同一個場合喎、啊，仲要同一個場合喎、啊。 咁佢嗰陣時就係話呢個嶺南咧，或者咁啊，國力書院，因為佢未有所謂未有一個咩證據各樣啊嘛。咁佢就話哦，當時國力書院咧就委任咗或者揾咧個叫李宇大嘅區議員，而家冇做區議員嘅啦。咁、當時咧就話希望咧三個月裏邊做一個獨立調查，希望三個月出到一個報告咁樣。咁俾有關當局，當時都冇講清楚究竟係俾邊個當局。 有個報告出咗嚟就 俾教育 察黑警啦， 俾教育局啊，因為俾邊撚度冇撚講過。但係而家咧睇雲咧就唔撚見有任何相關嘅所謂調查報告，完全冇。 唔係，但係唔出聲都冇件事咯。但係而家就話俾你聽嘅就係李以力佢仲係喺呢個嶺南校董嚟噶嘛。但係同一時間，鄭國漢你呢一番説話就係佢取除咗係你有你。即係你嚴格嚟講啦，淨係呢件事話其實唔能夠類比嘅，有兩個準則啦。OK， 對陳雲就依然入罪。對呢一個啊李以力嘅話，你就私相授受。 唔係啊，頭先喺我哋播嗰段片裏邊講得好清楚。假如啊依件咁嘅偽造學歷嘅事件咧，去到一個點，去到一個點， 一個點， 我哋咧就自然咧就會做嘢噶啦。即係基本上嘅意思係咁啊。屌你老味，而家咁樣就唔肯啦。 唔 係爆撚曬。 當然，佢喺嗰個論壇裏面仲要大大聲嘅，就話。喂，嗰啲傳媒都係傳媒報嘅啫，傳媒好多資料都唔可靠嘅。咁特別係嘅，即係佢特指啊，係《蘋果日報》呢單嘢，《蘋果日報》講嘅。OK， 咁所以咧，嗰啲傳媒資料咧都未確信，到確信啦，真係有定罪嘅時候，咁先拎出嚟講啦。咁好啦，而家咪再爆多次俾你睇咯。OK， 而家咪再爆一次俾你睇咯。 又係關你國力書院事。 所以大家當然見到今次《蘋果》嘅勢。呢一單料直覺或者直觀，當然我哋對於黑警嗰個憎恨或者對於黑警嗰個嘅厭惡，梗係會覺得嗰啲班黑警咧完完全全係垃圾啦 ，OK， 連魏俊仔都不如啦。咁呢個係最直接啦。但係喺呢個事態上面，大家唔能夠放走啊李以力嘅、哦。而李以力佢大家記住，李以力係國力書院嘅董事、主席兼且老闆、哦。即係話成個國力書院係由李以力包攬喎、哦。而佢係喺呢個嶺南大學做緊呢一個嘅董事，即係話喺校委會裏面做緊校，就做緊有權力投票主宰嶺南大學嘅命運嘅。咁你話啦，喺咁嘅事態上面，冇理由唔追住鄭國漢嚟鬧啊，啱先？喂，你點樣都要處理李以力呢條友㗎？ 係啊，你又開到明字，你屌陳雲嗰陣時，即係我意思係鄭國漢啊，屌陳雲嗰陣時話，喂，嚴重影響學校嘅聲譽，屌你邊度影響學校聲譽？ 唔係因為你自相矛盾嘅嘛呢件事，你話陳雲佢喺 Facebook 嗰度所謂嘅打飛機係損害嶺南大學聲譽，李以力唔會咩？ 校董喎、啊。 你嘅校董喎、啊， 陳雲，我又唔覺得有任何影響學校聲。如果講影響咧，真係影響咧，係好嘅影響。 咁當然啦， 你老尾如果咪拆鳩睇你嶺南咩？你嶺南算係咩啫？雖然你好撚多好撚多年啦， 你拖冇講 嘅，我講嘅，屌，我即係一般 layman 嚟講，你識你識嶺南條撚咩？講真係咪先？知佢好撚多年咯。 大黃海嶺南畢業先 嚇， 黃海嶺南畢業嘅 你。咁你話如果唔 係粒水， 我話我就 拉咩分啦。 如果唔係陳雲一個國師，依、這個令到，我覺得起碼作為我個人嚟講啦， 係 陳雲係令到嶺南大學覺得係喂嗰有仲有啲料嚟，就係因為有國師喺，起碼在我自己嚟講係咁先啦。可能我唔代表好撚多人啦嚇，戴撚曬頭盔。但係最主要就係、是、喂咁，如果你話邊個影響聲譽，咁而家你依個李以力。一單接一單，佢同嗰個國力書院嗰個關係深諗到咁，喂，你唔撚喐佢，唔撚係，即係叫唔可以向公眾交代啦。 所以大家明白嘅就係、是，呢單嘢其實除咗國力書院嗰啲嘅，即係話調查之處啲廢話之外咧，其實個矛頭就應該直指鄭國漢嘅，我覺得。因為尤其嘅就係話，而家面臨一樣嘢，其實喺各大院校都係面對住嗰個政治打壓嘅嘛。咁加上嘅陳雲老師係我哋一定。 是我哋一定要用我哋所有嘅力量去保護噶嘛。因為喂陳雲俾人搞嘅話，其他即係陳雲已經係俾人搞得啦，有咁嘅知名度嘅名氣嘅時候。用咁嘅方法搞得嘅時候，喂，其他諸如此類，好似我呢啲咁樣嘅，我梗係冇陳雲老師咁大嘅光環啦。OK， 咁我肯定係第二個喎、即係因此嘅就係話，喂，咁都睇住嗰單嘢嚟睇噶。但係呢一單嘢嘅，譬如大家屌黑警嘅時候嘅話，咁我覺得集中火力去問一問，特別係嶺南嘅同學，特別嶺南嘅同學同埋嶺南學生會，喂，係再次傷害嶺南嘅校譽噶，不斷傷害，而呢一次仲要係同黑警有關喎。你諗下個傷害程度有幾大咧？你哋辛辛苦苦入到去嶺南大學就讀個 degree， 跟住原來你嶺南大學嗰個嘅校董就係開一間嘅 degree 製造學校，就幫嗰啲嘅黑警去攞個 degree 嘅，咁你入去嶺南做咩呢？係咪？淨係呢個道理你都諗一諗啦，就係咁簡單啫嘛。OK， 咁我哋休息一陣。